庚字呢就第四分啦，可能呢就剪计见暗明为见内，可能呢都几聪明㗎吓、啊、我知道啦，嗱有窿嘅地方呢就係通啦，冇窿嘅地方呢就塞啦，塞嘅时候闭塞咗呢咪乜嘢都见唔到呢，呢、這个咪暗囉，係咪咁，如果有窿见到嘢呢，呢、這个係个命囉，咁佢话而家我闭住个眼睛就冇窿啦，冇窿睇唔到出去，所见嘅咪就係暗囉，咁所见呢个暗我心就喺呢度啦。咁呢一种執着呢法呢就先嚟定呢个暗嘅景啊，系以眼对，抑或不以眼对？哦，若果话你拜眼所见嘅暗景系以眼相对嘅话，那暗就喺你个眼前面咯，点可以话拜暗见到身里边啫？系嘛？同你眼对啊嘛，对待啊嘛，喺你前边啊嘛，点可以话见到里边啫？如果话所见嘅暗相、啊、你可能或者话我唔理佢喺我眼前，喺我眼后，只系我见到暗相呢个就系见内啦，因为里边咧有五脏六腑包住啊嘛，黑掹掹嘛，我见到暗相呢个我就系、是、就系、是、咩？就系、是、个心向呢度啦咁。咁法话哦，你见到暗相就系你个心所在啊！咁而家个呢一间讲堂里边冇日月灯光，喊亮黑掹掹嘅时候，呢、这个讲堂呢里边咪就系你嘅招呼咯？咁哦，系咪啊？当然唔系啦，系嘛？咁嘅时候咁话见到暗，咁样唔啱啦。咁若果话。你拜眼所见嘅暗，唔以眼对嘅话，咁、啊、你话唔系对字响前边嘅，系我睇暗嘅时候咧，反过嚟睇翻我呢里边暗嘅，反过嚟睇嘅，哦，咁咧系内对所成，即系对内睇嘅，唔系对外睇嘅。哦、所以就不能够说所有的暗相 是我的招呼啦，但是这个暗相不是外境的话，是反攻生内的话，那拜眼你就反攻生内，打开眼就见外了，见外又应该反攻，反攻的时候反攻什么，看到什么，应该看到你的面了，是不是应该看到你的面了，你说拜眼见暗就反攻见到内嘛，开眼见明呢又反过来呢就看到你面咯。咁或者呢，咁或者阿难就话是啊，是反攻过来可以睇到我面啊，咁法话如果你见明嘅时候反过来可以睇到你面呢，你个心同埋眼就响开腔里面。在开胸里面前面才看到你嘛，反过来看你嘛，那么你的心眼就在开胸里面，在开胸又怎可以说拜眼就见到自己内呢？再说如果你可能说我不理的眼在哪里，在我前面也好，在我后面也好，但是能够见到面，见到我面的这个就是心眼啦。咁佛话哦，见到你的面这个就是你的心眼，我和弟众坐在讲堂里面我都见到你阿难的面啫，咁岂不是如来同埋弟众都是你的心眼，咁这个时候你阿难就大把心眼啦，好多心眼啦，个个都是你的心眼，咁究竟边个是你阿难的心眼啊？好啦，就算是这个看到你那面是你的心眼，你的心眼就在空中，空中的心眼有知呢，地下的这个生呢就应该没有知过的。空中的心眼有知，地下这个就应该没有知。如果你说空中的心眼有知，地下这个身体也有知，那你就有两个知过。有两个知过呢，就结果怎样，就应该成两个法。一个人只可以成一个法，冇可能成两个法。 記住啊，呢、這個佛係指法生，唔係指應生。應生可以好多好多，但係法生只係一個啫。咁所以咧，咁呢種講法咧，啊又唔啱啦，啊應該有兩個知覺咧，一生成兩個法，冇可能成兩個法，因此咧法咧就破咗佢執著呢個乜嘢，破除執著呢個拜眼見暗名為見內呢個執著。跟住第五種剪戒嚇，剪戒點啊？隨生嚇，隨所合事心即隨有。是因为佛曾经讲过嘛，心生即种种法生嘛，心灭即种种法灭嘛，随个心去到边度，我咪就个心眼去到边度，随个法，随心见到乜嘢，我咪就有呢个心眼存在咯。啊，呢个执着，咁啊法咧就若呢个心啊有体，亦或无体而破。哦，若果话呢个心眼系冇体嘅。根本就不需要講啦，冇嘢，等於乜嘢？等於十九界同呢個七層合。十九界有冇啊？冇嘅，只係得十八界啫嘛。啊，六層大家知道係色聲香味觸法，冇色聲香味觸法之外，仲有一個層叫做第七層噶。咁如果你嘅心係冇體性嘅，根本就唔需要講啊。咁若果你話唔係啊，我呢個心態係有體性嘅，有一件物件嘅，嚇，有一樣嘢嘅，我心係有一樣嘢代表呢個心嘅嚇。咁咧法咧就話，如果你個心係有體嘅，咁你用你個手捉下，捉下邊度都好啦，捉下頭又好，手又好，捉下。你的心是有體的，是不是有一種東西，有一種物質，有一種物質，這種物質究竟捉的時候由裡面走出來呢？這個知覺是由裡面走出來呢，因為由外面走入來呢，你有體嘛，有體就是有出入的，究竟在這裡走出去啊，因為從外面走入來呢。哦，那若果說個心是在裡面出來的，啊咁呢个心嗱，譬如我捉下个手，呢度有一个心跳咗出嚟，咁呢个心咧翻翻嚟嘅时候，系咪应该睇到自己啊？出去翻嚟又睇到自己啦。咁如果你话若逢累出咧，心就吓呢个心咧，应该系响呢个生里边，生里边咧就应该见到内苦啊。如果话呢个心系物有物质。在用物件是在里面走出来的，那这个心是在心里面，在心里面就应该见到自己心里面的状苦了。若那个心是在外面走出来的时候呢，走出来的时候在外面走入我们的心里面，哦，那如果在外面入到嚟我哋呢度，系咪首先见到我哋嘅面，然后先入嚟呢？系咪啊？喺外边嚟啊嘛，喺外边嚟梗系见到你个面啦。咁而家你个心见唔见到面呢？咁你咪话俾我听啦。心可唔可以见面啊？根本冇可能，即系等于人咧从外边入嚟，外边入嚟首先就见到呢个梦。心咧喺外边入嚟咧，首先就应该见到面。啊，咁而家咧，既然又唔见心中嘅内苦，亦唔能够见到自己的面，咁证明个心唔系由内出，亦唔系由外嚟，咁既无出入，系冇一种物质嘅，根本就唔能够随所合次，心即随有，呢种执着系唔啱嘅。咁。跟住咧，法咧又若呢个一体、多体、遍体、不遍体嚟破灭佢呢种执着。哦，呢一分咧比较复杂啲。一体系咩意思呢？就系话我哋前生四肢咧共一个身体嘅。如果我哋共一个身体嘅时候咧，咁我当我嗱。 我哋呢个手同呢个手同一个身体嘅，咁我哋揿呢边手，呢边手都应该知啊，系咪啊？但系事实唔系，我哋知道系呢度痛，即系话呢度唔痛，系嘛？咁证明咧唔系四肢同一体嘅。哦，如果我哋系嗱，如果我哋现在咧系捉一个地方咧，系前生次次都知咧，咁我哋就应该系话一体啊，一体通前生嘛。但如果事实上啊，我哋而家捉头头知吓，捉手手知啊，只系有一个地方知。前生是没有知的话，显然这个捉的地方是有一定的地方，有一定的地方就不可以说一个身一个身体通于四肢的地方了。这个是一体是不能成立。那多体又如何啊？多体啊，即是说四肢各有一个身体，手有手的心，脚有脚的心，左手有左手的心，左脚有左脚的心，那就四个心了，是不是？一生是多体嘛，有四个心。如果多体的话，那就变成很多个人咯，是不是？应该就有很多个阿难了。咁多阿难之中啊，咁多身体之中，究竟边个身体系你阿难所拥有噶？冇可能一个阿难咧，手又有知，又有一个知觉，心又有一个知觉啊，头又有知觉，脚又有一个知觉，冇可能嘅，即系多体系唔啱啦。遍体咧，遍体即系等于第一次所讲，一个心遍于四肢啫。遍于四肢就应该足无所在了，应该呢就不应该呢是四肢同一个身体呢，就不应该说碰这里呢只是这里知其他不知的，应该大家都知，但事实上呢是你割损了这里，只是这里流血，那里没有流血的，是吧？你碰亲呢度咧，只系呢度觉得痛啫，嗰边唔觉得痛，所以唔应该话系一个身体啊，遍即系一个心遍于四肢嘅体。如果不遍体咧，一个心不遍体，就一个心行在一次咯，行在一个地方，唔遍于四肢嘅啊，唔遍于四肢，即系话我个心响头，我脚就冇心啦。头就有知觉，心就脚就不应该有知觉。但是为什么现在我碰你头你又知道痛，碰你脚你又知道痛呢？你说不遍体又是不啱的。那于是呢，法呢是以这个一体或者是多体，遍体以不遍体是来破这个阿难所执着呢，是随所合次，心即随有这种执着。根字呢就进入这个 第六分妄执了，剪戒心在中根。既然的心不是在里面，不是在外面，不是潜在根内，不是随所分别心即随有，咁应该点啊？一定响中间啦，咁唔系中间法话哦？你话讲中啊，都几啱嘅，但系唔知道你话边个中咧？如果系讲呢个真心响第一二谛嘅中道理咧，呢、这个就啱啦。哦，但如果你话系有所表嘅，有一个地方咧，或者响个生嘅中生根咧，就等于執心在內是不對的。如果在一個物質的中根呢，表示呢就沒有所定的，東控成西，南控成北是不對的。那你究竟說這個中是在哪裡呢？阿難說我所說的中是顏色為現，色生其中， 眼根同埋呢個色塵啊，互為因緣，然後產生呢個顏色。咁樣講法，呢、這個顏色咧就生喺色塵同埋呢個眼根之中。呢種講法啱亦話唔啱？你哋話俾我聽，啱亦話唔啱？嚇？唔啱。如果我話啱咧，又啱又唔啱。作替你嚟講啱，事實上係因為我哋嘅眼睇見外邊嘅物質，然後產生分別啊嘛，係咪？如果我哋眯埋眼，我哋睇唔到嘢，我哋唔會分別啊。呢個係乜嘢？呢個好，呢個醜，呢個冇咩？就是、眼咧，根本咧就無形無相嘅。因根本你唔知道我知觉响边嘅，就因尘发知，因为有呢朵花，我睇到知道呢朵花好靓啊，咁就显示我嘅眼嘅知觉。因尘发知，因根有相，呢朵花佢自己唔知道佢系花，佢唔知道佢系咩样噶，因为我哋嘅眼根咧睇住佢，咁因根就有相，就知道呢啲相。眼根同埋色尘互为因缘，产生呢个色心分别，啱作替你，明唔明啊？世间化 ，OK？ 咁而家佛所讲嘅咧，所破嘅咧，讲中道理，讲出世间化，讲呢个性啊，呢、这个性根本就无形无相嘅，无形无相嘅，你话放佢响呢度，我放佢嗰度，我放佢嗰度都唔啱啫。佢偏法計噶嘛，無所不在噶嘛，係咪？嗱，即係等於呢眼燈一有形相咧，佢就響呢度啦。但呢個電力冇形相嘅，呢、這個電力咧係遍於虛空嘅，任何地方都有呢個電力噶。譬如水，你打口井嚇，整一個水喉，打開龍頭有水，係咪有形相嘛？第二講冇形相，你話世間邊度冇水啊？凡是有地的地方都有水，水就遍于大地，即是等于我们的心啊，真心啊，遍开空，尽法界，无所不在，等于水之在地，无所不遍，啊，等于电之在空，无所不在。咁你冇空，嗱，你走下开空，你攞唔攞到一个电出嚟啊？有成电都有嘅，足嘅，足电系嘛？咁就即系话。作替你咧，系的而且确系因根有相，由尘发之，根尘互为因缘而产生呢个色。但系真替你咧，中道理咧系无形无相嘅，所以你讲放响边度都唔啱，因为你而家安能想成佛啊嘛，吓想修行成佛咧，就要明白呢个有个中道理先得噶。呢、这個中道理係無形無相嘅，所以你話在內、在外、在中間、在邊度都唔啱，所以而家咧就徹底破阿能嘅執著。OK， 咁啊，阿能咧而家又話在中，中咧都係唔啱啊！你明白噶啦？这个中咧，如果係生於根塵之中咧，眼色為現，生於眼色咧。能有分別色塵無知色生其中咧，則為三罪。呢種係作替你講嘅，唔係真替你講嘅。哦，咁而家法咧就以真替你就嚟破佢啦。佢話：如果你話呢個係心咧，係執呢個心係響根塵之中啊。咁你話你話色同埋根色法同埋根生呢個心，咁呢個心啊，究竟？兼唔兼有呢个色同埋根两种，亦或不兼呢两种呢？如果心生于呢个根尘之中啊，生于呢个根尘之中吓，呢一个根尘就系为所，就系为能生啊。呢个心就系为所生，根尘所生嘅心。兼唔兼有根同埋尘两种呢？抑或不兼根尘两种呢？先定呢个意思先，然后就再嚟破啦。如果你话所色同埋根所生嘅心系 兼更层两种的层，就是没有知觉的物，更是有知觉的心体，物体混合为一，那就很乱咯。混合迷等于什么？等于红和黑勾连了，红就不成红，黑就不成黑，是不是？红又失了它的名，黑也失了它的名。如果你的心是兼有这个更和层的话，你说它是层又不对，说它又是更又不对，根本就不对，混乱了、啊、如果、啊、这个所生的色、啊、又不是心的，是根的有知、啊、亦不是这个层的无知，那这个呢就知而不知、啊、成了对立了。既然成了对立呢，那就变了异变，这边是有知，这边是无知，堕于异变，怎可以说在中呢、啊、这个以兼离破、哦、如果再讲再进一步说、啊、根和层所生的色不兼这两种的，不兼两种的，那这个根的层，根和层所生的色心，是既然不同于根的知，亦不同于层的不知、哦啊、不兼嘛，不兼更层嘛，咁呢个心就唔同于心嘅知，亦唔同于层嘅不知。哦，咁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心喺呢个更层之中啊，究竟系乜嘢形象啊？系咩形象啊？无形无相，无形无相，即系唔系响中间，系嘛？呢、这个咧系破咗佢第六分执着。根字呢第七分剪计一切无著名之为心，他说法讲的嘛，你昔日同四大弟子剪法论的时候，波耶会上说一切无著名之为心嘛，我现在就说一切无著名之为心应该啱，没错，你讲得我不讲得咩，是吧？那怎知法讲得他不讲得，真是法讲得他不讲得，所以俗语说只可以周公放火，不可以民间点灯。咁呢、这个实际上咧，法咧系明白咗中道嘅道理嘛，佢可以讲，点样讲都啱噶。但你唔明啊，你执着一个道理咧，唔明嗰种道理，所以你就唔应该讲啊。你认够心里边系有执着，个口话唔执着啫嘛，根字法嚟讲冇执着啫嘛，你根本就唔知道冇着系乜嘢，咁所以法咧应该系破佢吓。嗱、啊，法以乜嘢嚟破咧？佢话心有。这个心是为有为无来破，破它一切无著，有呢有无著呢，又说没有是无著呢？若果说这个心离开世间一切物象，根本就无所有的，根本无所有，又是同于归无透局，只有其名而没有其实，又何必讲著而不著呢？根本不需要讲嘛，没有东西嘛，是吧？如果说这个心是离开一切物象，另外有个心在的是有的，不过是只是讲无著啫，那这种讲法就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就不应该讲无心，不应该讲是无心，你的心果然是无相呢，那就同于归无透过是没有东西的，当然是无啦。但如果你不是说无相，而是认够认为有个心存在的话呢，当然是有相啦。既然有相呢，就必定有个所在的地方。哦、既然有相有个所在的地方呢，那么心有所在呢，就即是有住有着啫，你怎可以说一切无着啫。这个呢是讲正阿难的境界，阿难境界他口话不无着，他心里面认觉是认为有个心执着的、哦、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以这个心有抑或无去讲这个无着，有是讲这个无着呢， 唔係有講冇就係唔啱嘅。既然則咪有啦，就有形有相，有形有相就有所在，有所在就有所著，點可以講冇著呢？所以咧係講呢個心著而不著都唔啱。哦，因為點解咧？有心就係有相嘛，有相就有所在嘛，有所在咧就係有著啊，非即係有所自著。因此呢，你安能话一切无助，明知为心，无有是处。好啊，呢七分破网咁样呢，再讲一次呢，系咪明白啲呢？会啊，会嘛。啊，咁嗱，我哋知道最初呢发问安能嘛，你为乜嘢出家啊？咁啊，佢话我见佛嘅圣相喎，咁好好，咁我爱心中爱拗就出家。佛咧就话啊，你以何为心啊？啊，你嘅心目响边度啊？系精心所在吓。咁阿难因为佛精心所在咧，首先咧就有大引大众同将眼见，其次咧就凭自己咧就执心在内在外。然后见内三分，三分被破呢，然后再三呢引发的说话是执着这个心，在中是无着、啊、或者是随所合次，心即随有七分，七分都被佛所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了破除妄想执着色心，要令阿能明白舍色从根。这部经目的就是破除妄想，返妄归真。破除妄想就是要放弃这个色心执着，因为色心呢是生死的根本，这个见性呢是涅槃的根本。阿能要请成佛就是要证涅槃，要证涅槃就要明白这个涅槃的根本，涅槃的根本就是见性，不是色、啊、因此呢先破色，然后起这个见性。